大家好，我是有快一年没做私活，但是要跟你们讨论一下做私活这件事情的节节音。 大家好，我是懒得做私活的李阳高。 懒得做私活，这是钱太多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懒。 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私活。讲私活之前，我们先 define 一下私活这个词吧。 啊， 每个人对私活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说的就是在工作时间之外，以你自己的身份去接设计工作。 哦，原来是这样。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探讨的是把私活接成公司的那种话题呢，就不在今天讨论范围之内了。 嗯， 那个我们可以以后请来自于设计公司的大老板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嗯， 我们说的都是业余爱好类的。 嗯， 然后赚点零花钱的那种私活。 作为在上海 GUI 圈数一数二呼风唤雨的节节音同志，人脉还是非常的广的。 你有没有每次越来越长嘛？那个形容词。开始之前，我们这次照例要做一些听众反馈。今天听众反馈的内容比较多啊。首先一个是做一个更正。 嗯， 上一期有关 Dropbox 那个被关停的应用，就是那个照片应用。 哦， 发音发错了。 我们一向傻逼 啊，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视觉设计师英语很多都不太好的啦。这个词我们上次好像是念 carousel 是吧？ 啊，对。 事实上它好像不是这么。 那是怎么念的呢？ 英音啊、美音啊，各种版本有很多，包括它产品可能也有自己的习惯。 嗯， 所以秉承着我们之前一直以来的那个思路，请大家自己去探寻这个名字。 嗯，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拼写就可以。carousel。啊，事实上这个词它的中文含义是旋转木马。 嗯， 而且在设计领域里面应该应用还是挺广泛的。 嗯， 因为我们很多网页的那种轮播图，中文叫什么，叫走马灯还是叫什么。 嗯，应该是。 对，你怎么又报沪语。 啊， 在网页设计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之前也有少数的听众向我们反馈第三方的平台我们并没有入驻， 是 导致他们收听不方便。本周我跟李阳也是做了小范围的调研，然后接下来也会入驻包括企鹅 FM 跟喜马拉雅。 嗯， 这两个平台 要不要拼一下？ 这个梗都用烂了，不能再用了。这两个平台好像他们的审核机制跟我们之前用的荔枝还有网易云音乐不太一样。 嗯， 好像过程比较麻烦，但是等审核通过之后，我相信我们会几大平台都一起同步进行上传。 本来我们是觉得这样作为一个关注视觉领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播客节目来说，是没有想过会把这个摊子铺得这么大的。 嗯，对，摊子大不大我不好说，但是至少现在每次新节目上线的时候，我的浏览器那是一个拥挤啊。 嗯， 一边一个荔枝，一边一个网易，一边一个代码编辑器。 嗯， 然后还要知乎专栏，然后我自己的博客，还有我们的官网，一个东西粘贴基本上七八遍，然后每个平台的格式还不太一样，每次都挺头晕的。 听众们的需求如果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尽量会满足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大家的这种热情的。 啊， 所以我们也会抱以更大的热情吧。 是是， 而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嘛，音频的内容确实给大家的参与度跟交互程度会更高一点。 嗯， 我简单看了一下我们后台的数据，比如说我的博客吧，用了多说插件大概装了三四年时间里，总共收到了大概700多条评论。 嗯， 但是我们的 anyway.fm 的官网上的多说的评论插件两个月里面就已经有快150条还是多少条，这个比例应该说是相当惊人的。 以及包括像网易云音乐啊，然后荔枝 FM 上面的留言啊什么的。 嗯， 其实从数量上从质量 上 来说都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怎么说， 惊喜。 惊喜。 嗯，所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反馈请尽量发过来吧。 嗯， 我们也是会尽我们的所能去跟大家利用线下的这些平台进行探讨。 对，这算是新年的第一期吗？ 啊，对，新年的正宗的第一期，因为这是我们新年录的第一期。 啊，我觉得在新年这第一期里面，通过上述的那些反馈，其实我们也在思考，在新年里面，我们两个之间，然后跟各位听众之间的交流的方式，是不是还可以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尝试。 嗯， 这些的话，嗯，敬请期待，陆续之后我们会 有各种玩法。 啊，对。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上一阶段吧，应该说接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用户反馈，是说希望我们的官网上面的参考链接能够以打开新网页的形式来做那个超链。 哦，这个其实我知道触到姐姐的那个基点了。 啊，对对对，这个李阳说的不假，因为我个人是有一点小偏执，我是不太喜欢在网页上有太多用新窗口来打开的链接。 那这个原因我也在我们的用户评论里面也说到过，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网页的链接在制作网页的时候就把它设置成本页打开的话，那其实很多用户习惯打开新窗口的用户是可以通过 command 或者 control 点击那个链接， 是 或者用鼠标中键去点击来在后台打开新窗口。 对，其实浏览器本身都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支持。 对，这样的支持对于反过来来说，如果已经做成了一个新开的链接，让想要单页浏览的用户去点击的话，那就不那么方便了。 对， 所以 而且我不知道杰杰是怎么想的，我的观点是网页链接点击之后打开一个新窗口的话，其实是对你浏览的过程是一个中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一般来说是不是开新窗口，这也确实是网页设计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讨论到的一个大课题嘛。也有人说站内的其实是可以在本页打开，但是导向站外的那些东西你确实是可以用新窗口去打开。 其实 anyway 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改 啊。对，我觉得我们好像两个人脸皮有点厚，就是每一次都在那边非常热情的跟大家说，哎呀，大家快给我们反馈啊！然后收到反馈之后，就脸皮很厚的搬出一大堆各种客观理由说啊，我们不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观原因就是这样。哎，我觉得有点不太好。 好，下一条，下一条， 哎，这么快就跳过了，是因为今天确实反馈是比较多。记性好的听众可能会记得，在第六期的时候，当时是有说到一个问题，关于色弱的朋友能不能去做设计师，有部分的听众也是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写来了反馈。 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给之前的那个朋友个交代，然后也是能够分享一些我们征集来的体验吧。 是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们在节目里面截取一部分的内容在这边念一下。 好，你念吧。 我念。 对，我要喝罗汉果茶了。 这个朋友来信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有轻微色弱的设计师，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其实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他可能从来都不会有特别的意识说，哎，我色弱。然后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时候，也仅限于比如说是在做体检这样的一个特殊场合，你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对他来说的话，色弱可能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这样的一个障碍，他现在也是在从事设计行业，色弱的话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各种的新技术，并不会产生任何的障碍。他跟我们讲，如果说你喜欢做设计的话，如果你还能够看得见，那就去做，没有任何问题。哪怕做出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那也无妨，设计本来就不应该是跟别人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的赞同。 其实我不是完全赞同，但是让我觉得很欣喜的是，我能从他的整个来信里面听出他对设计的热情，或者说他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种非常乐观积极，以及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 是， 也用客观事实证明，就是色弱并没有对他的职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有一些个别的问题，但这个并不足以大到可以放弃设计这条路。除了跟我们介绍他是怎么样在中考体检的时候知道自己有色弱的经历之外，他还给了我们一条非常实际的 tips，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说他原文是这么写的，不要和别人说自己是色弱，你不说别人又不会知道。事实上我觉得有道理，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很有可能每个人的色弱程度不太一样，对于一部分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你不说其实对你的工作产生不了太大的，毕竟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反映出来的东西能够保持一致，只要输入跟输出是一致，我觉得可能也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非常冗长的听众反馈我们暂时先到这边，喝口水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讨论今天的主题。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在故意的拖时间 啊。对，从哪边谈起呢？要么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俩印象最深的一个私单吧。 哦，那你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给海某牌电脑做两个桌面主题，这个活明显是转包到我头上的。对，他应该是委托某软件公司来制作的， 然后那边的人没有这样相关的经验跟技术， 嗯， 然后就交给我来做了。 嗯，为什么会非常印象深刻呢？ 因为那个虽然我知道我拿的钱应该还是小头， 嗯， 但对于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在校生来说，钱已经不算少了。 哦， 那个活的内容其实很少，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魔兽世界，一个是变形金刚， 嗯， 两个游戏跟电影的主题， 嗯， 然后那个主题跟我之前一直在做的 Windows 界面的那种工作量很大的主题不太一样， 嗯， 它只是当时 Windows XP 自带的那种，包括了简单的配色方案， 嗯， 然后包括桌面上的四个图标， 嗯， 还有就是一堆壁纸，还有一些系统声音， 嗯， 就没了。素材也是给到我，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拼拼凑凑，然后就做完了两个主题。虽然某软公司财务非常正规，那个几个月的流程才拿到，但是那个项目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还是看在钱的份上 啊，对，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很拜金的人。 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这么觉得 啊。好吧，那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项目说呀？ 好，那轮到我了。 对， 刚才就已经讲了，做私活的经验并不如姐姐这样的丰富，所以能回忆的东西也不多。对我来说，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iPhone 有了 App Store 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个 iOS 的应用 啊， 哦，是不是？ 对，你那个辛辛苦苦画了很久，然后被 Apple 给拒掉的那个，对吧？ 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我跟杰杰两个人一起做的。 对，其实现在也可以放出来，到时候可以让大家看看你的大作。当时利昂被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个 App 是关于论坛的， 对， 然后它是 iOS 端的一个应用，把那个 App icon 画成了一个缩短变肥的 iPhone， 然后从屏幕里面伸出了一个舌头。你们有没有发现 Leon 画的东西很多都是触手系啊，这种带很多生物特征。 没有没有，只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有韵律感。 啊，我们扯皮扯回来，就是其实客户当时也是挺满意的，觉得蛮好玩的，对吧？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 只怪我们经验不丰富， 对，只怪我们对于文档的研究不丰富。这个图标被提交上去之后，当时就被打回来了，因为 HIG 里面是有提到说， 嗯嗯，App icon 的造那个图形里是不能出现 iPhone 的， 或者不能去把它拟态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那个图标蛮有意思的一个图标就这样被拒。 这个事情的教训就是，请大家还是在做设计之前多看看 guideline， 对，至少多了解编辑情况， 嗯， 对吧？刚刚说的那个印象最深的项目，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嗯， 我现在能够马上回想起来的是我最，也不算最近了，应该是13年底和13、14年初时候做的一个项目，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客户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个印度人， 嗯， 当时给他做的是一个设计师最喜欢的应用之一日历。他的内容我可以放在，我可以把那个直播链接还有产品链接在参考链接给大家放一下。其实设计上我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整个的参与过程非常有趣，是因为在整个项目当中我扮演的并不纯是一个视觉设计师的角色。 嗯， 这个客户一开始也是推特上另外一位设计师介绍给我的， 嗯， 然后他对我一开始完全不了解， 嗯， 所以他并没有对我非常大的信任。在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做 Redesign 他的一个 App， 要求不拉不拉大致是怎么样。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说他并不是非常信任我，所以想跟我简单合作一个主页风格，不把整个产品给做出来，只是做一个首页，然后定一个大致的风格，工作的价格也不会很高，但是也能够大致看一看风格的把握程度吧。然后我当时可能花了一个周末做了两个方案之后，他对其中一个方案应该说挺满意，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合作。但是慢慢合作会发现，他因为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嘛，人非常少，可能程序员一开始的话也就只有个别几个三四个吧。 嗯， 他是作为 CEO 兼老板，自己也是开发出身的，但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在这个产品开发的后期，我除了做视觉设计之外，我也去做了一些交互方面的内容，跟他一起在 marketing 上想了一些点子，甚至很细节的内容，包括在 App Store 上面那些截图的文案是怎么样的。那个产品满足我基点的一点是因为他对我其他方面的工作挺满意的，比如说他在新加坡那边雇了一个copywriter 专门写文案的人，也是兼职，但后来他发现我在那边作为 placeholder 写的那些文案，哎，他觉得都挺击中那些点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写文案的人给开掉了，然后他就对，然后他就让我去帮他写这样东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我可能跟他一起从 产品，那他给你加钱了吗？ 也算加了吧，报价是后面我会提到的一个名额。除了 App 设计之外，也帮他做了网页。他手下有两个产品嘛， 我自己设计的那个产品的网页，我是从头到尾设计加实现。另外一个产品它的官网其实是找另外他很早就找人设计完了，然后那个人也是很出名的，我也是事后才知道他是 Dribble 上那个非常屌的那个叫 Mike 的那个同学，你有印象吗？叫 Creative Mint 那个，在 Dribble 的整个排行榜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我没有具体统计过排名，但他应该算是非常牛逼一个设计师。当然他给这个客户做的官网我觉得并不怎么样，可能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活，所以他也没有放到那个他的作品集里面，但确实是他做的，然后我帮他把它给实现出来。然后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也算实验了之前没有用过的一些 JS 的插件，然后做了动效跟动画，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总的来说给我的经验就是国外的那些客户相对来说他们对于设计师的尊重度会更高一点，不像以前我们在国内那些土老板，他们对于设计完全不了解，他们找你来可能就是想让你做一个美化工作，所以我也比较乐意去做国外的设计项目。回首了一下我之前的私活经验，我不得不承认你前面说的那个是对的，很多时候我是看在钱的份上，比如说我跟那个我们之前节目里介绍过的那个认为 Flash 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的那个程序，我们以前做过一个汽车 4S 店的网站，那个老板也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土老板的例子，他当时给我的需求大致是要做一个 4S 店的官网，然后里面是要用到很多汽车的美图，那我当时就说你们是作为该厂牌汽车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那肯定有他们授权的照片嘛，对吧？然后涂老板跟我说没有，你网上去扒，虽然有违我的职业操守，但是呢，但是第一也是考虑到 看在润之的份上， 对，第二我也去调查过，他们也确实是那个有资质的授权商，应该是用他们的车的产品的照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也就把该品牌汽车美国官网上的一些照片拉了下来放到了中国版那个 4S 店的官网上，但是让我非常吃惊的是那个土老板随后给我加了一个需求，他说哎，你这个网站做的还不错嘛，但是能不能帮我加一个代码让别人不能盗用我们的图片，然后我当时就吓尿了，我当时就震惊了，如果不是因为认知的关系了，老子老早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跟李阳简单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验吧，应该说视觉设计师我觉得还挺幸福的，哪怕李阳说他做的东西不多，做过的私活也不多，但是我们比起其他一些类别的设计师来说，我们能够接的项目其实还是相对不少的。视觉设计因为它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可能每个工作的总量会比较小，当然也是能够承担下这样的职责，所以说很多设计师从他们从大学开始就已经能够养家了。我碰到的很多以前在美院的那些朋友，他们随便怎么着都至少都去过影楼修修照片什么的，对吧？这些活也许趣味性不是那么强烈，但至少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比你50块钱一天发发传单要好很多，对吧？设计师很多时候也是在业余时间靠这种私单来进行自我养成的。我觉得我应该说在大学后两年靠私单积累下来的钱其实比我工作前两年赚的钱要多，工作之后时间少了，然后接的活也少了，收入一下子就不如往前了。 其实这一期的标题应该是姐姐教你如何赚第一桶金， 好吧，其实我的第一桶金不是做私活做的。今天想要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第一桶金经验，而是之前我看到李阳在他的知乎专栏上写了一篇文章，你要不要简单介绍那篇内容的背景啊？虽然我们会在参考链接里面给出这个文章。 哦，我想起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背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之前身边也有朋友啊，然后你在网上啊就经常会看到有这样那样的，你说投诉也好吧，或者说牢骚也好吧，就是所谓的给朋友做设计所遇到的狗屁叨叨的事情，所以就在自己的知乎专栏上喷了一下。总的来说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就是你为了避免出现之后 的那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那就请千万不要给朋友做设计。 但这个朋友打引号了，对不对？ 我打了引号，但其实就是不要给朋友做设计。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所谓的现代社会，然后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那就应该是遵守一种契约制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式，但其实问题是我国五千多年来的传统人情啊什么的一直都还是延续着。比如说你的一个好朋友来找你做事了，你能碍于面子说，哎，亲兄弟明算账，先把钱给讲讲清楚，先把职责给讲讲清楚吗？能吗？很多人不能。 李昂的这篇文章应该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样鉴别一个优质的客户，对吧？ 哎，那姐姐，你源远流长的经验里是怎么去做这一步的呢？ 对于跟客户的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的初步沟通的时候的他们的一些谈吐，或者他们的给我的一些反应，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判断。比如说有一些高敏感度的词一旦出现，我会觉得这个客户是不靠谱的。例如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很小，但是我们后面有很多很大的东西，如果你这次做得好，我们后面项目都交给你做。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不算排名第二也是排名第三的。还有的情况就是死活不肯打预付款的，这种我也是觉得不太靠谱。当然前提是我已经能够用我自己的作品以及过往的一些成功作品的经历告诉对方我的一些自制的能力下，他依然不愿意打预付款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靠谱的。还有的就是对于工作的内容或者工作的需求自己也并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并不是想要去接。现在的这种整个行业里面，你要把这些事情想清楚，这件事情本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雇一个视觉设计师的价格与心态来找我，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通，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不靠谱。简而言之就是我很想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很想要做除了视觉之外有更多的和你一起玩的这种内容，但如果你只是把我定位成个视觉设计师，给的钱也是一个仅仅是一个视觉设计师的话，那就不要来扯这些东西。 对， 等 价交换嘛。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些设计师的个人网站上面能看到这样的内容，他不接新产品，他只接 redesign 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吧。因为对于他来说，他不想要参与整个产品完全探索阶段，他只是想要自己利用自己一些仅有的业余时间去做已经有一点点成功迹象的产品，然后去把它去做更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可能做的不是零到一的阶段，而是从一到无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再次说明，我觉得零到一的阶段也是挺好玩的，但如果你的个人的私活的定位是想要赚一些零花钱的话，那你像创业者一样的去做完零到一这样的阶段，对你来说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好，以上是杰杰。 还没结束。 哦，操， 不知道大家注册过Jobo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会有很多上门来邀约你进行设计的那些内容。其中大部分是不太靠谱的，很多人是群发的。那我怎么样去区分他群发还是不群发呢？事实上我会看他的邮件标题。就如果邮件标题是嗨杰杰，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哎，那这个人也许有一点诚意，或者至少他看过你的个人 profile 的简介情况，对吧？但如果 好歹知道你的名字。 对，但如果是一个一看就是嗨逗号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直接开始谈话的，那很明显就是他是撒网式的，甚至很可恶的，他只是想要一个报价，对吧？那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去避免。对于那些看到你的作品，看到你的过往经验才来找你的那些客户，相对来说会后期合作会更方便一点。因为根据你以前的作品觉得你就是他想要的，你做出来的东西符合他的要求的这个可能性显然会更高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还是关乎于每个人自己的定位。假如我现在我必须这个月就赚出多少多少钱来，那个时候我也可能也不挑客户了，对吧？每个人的确实情况是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在职业的初期阶段，他甚至不求赚钱赚多少，他只是想要积累一些成功经验，那个你就完全可以以对你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进行客户的甄别了，我觉得。 好，那我可以说了吧？ 可以说了，你说吧。 那以上是杰杰从他的过往的经验所归纳的甄别客户的方式， 我要说一下我甄别客户的方式， 嗯， 非常的简单， 嗯， 开一个让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离谱的报价。 如果他能接受，说明他有诚意是吧？ 不一定是接受，如果他还想继续谈， 嗯， 那就说明他其实是非常想来做这件事情，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然后对我本身也是抱有一定的能力也好，或者说对我本身的能力也抱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他才会在我报了这样的一个略显离谱的价格的时候继续愿意跟我谈。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小弟还是没经验。 李阳说的这一点也引发了我们下一个想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嗯， 那就是到底怎么报价。 嗯， 那先听一段音乐吧。音乐回来。那说到报价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我的提纲里面刚刚列出来之后，李阳点了点那个题目说这个不能说。 不说不能说的吗？ 大家可以理解，包括你在公司里面你的工资薪资的情况啊，福利情况啊，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都有这种不成文的这种约定嘛，不会把自己的报价给告诉别人，每个人的情况也高低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这也导致了刚刚李阳跟我说这种事情不能说。 其实是人家不好意思啦。 啊，对，我的观点是在于这个事情不能说，它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去说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不好意思说的是这个数字的大小问题。报价其实还是有其他学问可以去探讨一下，我觉得。比如说，不管在国内国外，经常有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干活是到底是计时还是计件？ 对你来说，你比较喜欢哪样的方式？ 计时跟计件，我是有一个变化的阶段的。在我刚刚是毕业的时候，那一会儿可能国内的互联网行业或者相关的产业还没有那么发达， 嗯， 应该说那时候的网上你能找到的各种私单的那种需求， 嗯， 其实相对来说很简单，都是纯视觉， 嗯， 说难听点纯美化，他已经有他要画哪几个图标，每个图标代表什么意思，甚至隐喻他都已经想好，然后那些界面其实线框图都也已经有，交互也 只是执行。 对于那样的项目，我偏向于是使用计件的那种方式来进行。但是事实上，这两年应该说有很多别提出来的那些，不管是产品经理也好，还是各种 CEO 们也好，在这样的一些人员对于整个行业进行了一个重新洗牌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创业公司来找你做项目，他们对于设计的流程，对于设计的尊重程度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来找设计师做的项目，它不光光是要你纯美化，而是他会对你有一个比较深的参与度，他会在整个产品的初期、前期以及后期阶段都跟你有很多的探讨，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去进行计件的一种计费方式。 嗯， 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项目很多产品初期的阶段因为讲究的是短平快，他都不一定想好自己的用户群是怎么样的，他也不一定知道接下来每一步应该详细怎么做，那是不停的迭代跟试错的过程当中，设计量也还是需要的。那那个时候你再继续去用计件的话，事实上你很难去算清楚的。那所以我觉得我近两年是用计时的方法会更多一些。 嗯，对我来说的话，我有一个偷懒的方式。 嗯， 我一直觉得接这种私活的形式就好比加班。 嗯， 那样的话，我的方式就是按我现在日常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报酬乘以二乘以三， 啊， 作为加班。 你乘的系数还是比较多的。我记得以前那个谁那个 Token 在知乎上写了一篇那个怎么样去报价的那种那个 tips， 我到时候也会找给大家。他得出的一个公式是，如果你用计时的话，你平时工作的时薪乘以 1.6。 因为我是这样去考量这件事情的， 嗯， 日常工作它会占到你至少八个小时的时间， 嗯， 对吧？那你还有八个小时在睡觉， 嗯， 那一天24个小时还剩八个小时， 嗯， 那八个小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花出来去做私单，你还有日常的生活要过，对不对？那可能也就是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需要去尽量的满足客户的需求的同时，也要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完完全全的阐述清楚，所以其实是一个对于脑力活动来说其实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的话，我认为那比你平时工作的报酬 多出两倍三倍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至少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与此同时，就像刚才姐姐讲的，我们现在在接触一些外部项目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去做视觉上面的一些提供一些视觉上面的帮助，而是从整个产品出发，可能有一些关乎于比如说产品功能啊，产品的形态啊，它的交互啊，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去设计。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就算做是你们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是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那我是需要在你们下班之后，或者说是在一个并不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去为你们去做这些事情啊。反正我的这一系列的描述就是为了说，哎，老子的这个报价是合理的。 反正就是把你正常的工资去做一个适当的增加，来得出你应该有的时薪。 以下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因为是这样，刚才讲到接这些外部的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它是需要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你可能每天花两三个小时一直在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的话，其实对你本身的工作，对你的生活，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个人还是建议，如果并不是特别的缺钱，然后并不是特别的渴望去做一些跟日常工作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多接这样的事情，影响生活以及影响你日常的工作。我们其实需要时刻去保持自己的工作状态。那如何去保持自己的工作状态呢？我个人是觉得，首先你要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些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初创公司工作的人，正常工作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了。如果你还不能保证很好的工作时间外，保证很好的休息，保证很好的去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恢复你活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两边事情可能都做不好。 每个人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比如说Leon，你现在工作最近比较忙，对吧？那你再去做这个死活，你也不一定有这个精力，你也不一定有这个时间 啊。 但是指不定有一些朋友，他们的个人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 其实我是蛮赞同你一开始讲那样的一个例子，就说在校学生也好，或者说刚加入工作， 对， 刚加入工作的这些朋友也好，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他正常的工作并不能满足他的一些想法， 对， 他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但是正常工作可能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带给他想要的这些事情，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剂，而且在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同时还能带给你一定的报酬。 对，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生活跟工作的缓冲区吧。 嗯， 如果你能找到运气比较好，能找到一些相对好的客户的话，似乎确实能够带给你一个跟工作不太一样的工作状况，就是你能够以自己的相对擅长的风格去发展。 again 我要说明，就是碰到比较好的客户的情况下，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朋友他们就是喜欢这样一个无拘无束的作为这样自由职业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可能在中国，我至少在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这样纯自由职业的设计师并不那么多，但是在国外其实有相当大数量的设计师是没有做自己的设计公司，也没有去大公司，而是以独立的 freelancer 的状况存在着。 说起来都是累， 如果 各方面福利好一点 的话，也是像国外那样，你肯定也做 freelancer。 哥也好想这样。关于在做这些外部的私活的项目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第一条，不要被你老板发现。这个是开玩笑，但在一些设计公司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底下的员工有飞单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是严令禁止你去做私活。但是剩下的时候，我所说的这点， 作为一个职业的设计师的操守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请不要花那个工作时间去做外部的这些事情，那毕竟不是一个体面的事情。 说回那个非常正经的注意事项， 嗯， 其实前面Leon也提到一点，所谓的合同各种契约你要事先确定下来，很多情况下碰到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事先没有做好这样的约定， 因为 导致后期在工作内容变化，很多设计师没有办法 很好的获得自己的应得的权益。 嗯，因为刚才就讲到我们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契约制的社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的话，一份能够保障你的工作，保障你的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的个人经验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并不需要非常正式的合同去进行契约。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是客户 A， 然后你跟我介绍了大概你要做一个 app， 然后是有十页的内容，图标大概有二三十个，你跟我关系非常好，我也不好意思跟你直接发合同，但是我可以在跟你沟通之后把我们需要做的内容我自己去列一个表，然后这个表里面除了包括我们做的大致内容是数量是多少之外，可以把我底下的一些参考的价格啊，或者说我做事情的时候大概要修改多少字内是免费的，附加的那种约定可以以某种形式写在上面，然后最后我在跟你确认工作内容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表发给你。它并不是像合同看上去这么墨守成规，或者是这么硬，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起我们两个人对于工作的一些内容吧。 其实这个就是合同啦，对吧？双方署名之后就生效嘛。 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去做署名啊或者这样的过程啊。 我还是比较小人的。 你还是比较坚持一定要有合同的是吧？ 对， 我做的很多私活确实也没有写合同。事实情况是因为我接的活可能国外的客户比较多一些，很多也不太方便去签各种各样的合同。有几个来自德国的特别严谨的那个客户， 你看如何优雅的装逼 啊！对不起，我们现在要第三次改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title如何优雅的装逼。哎，我觉得设计师怎么装逼也是一个可以聊的话题 啊。不行，我聊不下去。 前面说到哪了？ 合同， 不管是合同还是契约，给大家的一个启发就是事先说说好，沟通好， 对， 包括工作内容，包括付款方式， 对，有些事情先礼后兵是对双方的尊重，万一出了什么不可预见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也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东西，不至于说到最后双方要互相扯皮啊，弄得非常尴尬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 之前我也提到过说客户是不是付预付款这个问题，这点我是比较看重的。在我接私活的原则里面，不比稿然后必须收预付款，这是两条非常高优先级的原则，作为注意事项里面这点也是必须得要大家去注意的，收款的时间节点，打款的形式也是要去注意好。 同意的加10086。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做这些外部的项目的时候，作为设计师本身来说，你首先也是需要去遵守，比如说跟双方约定的时间啊，这些东西不能说因为是一个外部的项目你就可以去拖延。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损于自己的 reputation。 对，然后同时也是不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设计师被要求去排期，去给出我们自己做的内容的大致计划跟时间，对于私活这样的事情非常有必要去给比较宽裕的排期。你平时可能做一个主界面需要大概一周的时间，那你在做私活的时候尽量布置稍微宽松一点，因为你在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突发状况，你很难保证女朋友今天不拉着你去看星球大战七，对吧？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找好那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 是，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没有说到，就私活哪里来， 好关键。 对，我突然发现这应该在我们一开头就提到这样的问题， 感觉我们说了一期的废话呢。 对，感觉我们说了一期没有来源，只有后续跟最后结尾的那个故事。 你的来源是？ 大部分是来自我的那些社交网站。现在可能是 Dribbble， 以前可能是 DeviantArt。还有一小块是来自于熟人的推荐。 这里是鼓掌。 但是很不巧的应验了 Leon 的前面那句话吧。如果我们一定要去算一个转化率的话，来自于 Dribbble 的转化率会更高一点，来自于熟人的转化率会更低一点。 毕竟大家都有一些抹不开的这样那样的一些。 但我觉得我的原因不是这样，不纯是这样 啊。 很多熟人介绍过来的人其实他对你并不了解，虽然有当中介绍人的关系他对你有一点信任，但是他对于你的风格，对于他想要做的东西你却能达到，他并没有一个实质。 对，这个信任并不是建立在你本身， 对， 而是通过一个第三方。 对， 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反向的帮助， 来自于其他一些网 网络上的内容能找到你，说明他已经对于你有一定的了解， 嗯， 对吧？ 更有针对性嘛。他比如说他看了你的 Dribble 的那个主页之后，然后哎呦屌。 关于私活，我相信大家设计师嘛，肯定有很多自己的经验，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你们有趣的故事。也许我们可以利用某一期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专题，叫我们遇到的奇葩客户等等这样。关于下一期节目，李昂有话要说。 刚才姐姐拍了一下大腿。关于下一期节目，那个我们两个承诺的嘉宾，他终于要出现了。 真的吗？ 嗯，真的。 好，那不说废话，敬请期待吧，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 嗯， 照例末尾我们要念一下吧，对吧？ 那个 slogan 也念一下。 好 ，slogan 我们好久没念了，对吧？我都已经忘记我们的 slogan 了，不能这样，我们要记住自己的初心。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anyway.fm。我们的目标是 没有蛀牙 啊，我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 嗯 嗯。大家可以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企鹅 FM 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播客。当然最快获得我们新番推送的方式是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我们的 RSS， 然后在 iTunes Podcasts 里面也能找到我们。大部分的平台直接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粉嫩的图标。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等其他的方式来给我们进行反馈。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hello@anyway.fm。 好，那这期就先到这里。 好，再见。 再见。